就是对，得要看到画面才行。原来的原依靠的依 RUBY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呢，可以随意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当然各位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来参与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我们要聊一些什么呢？请有兰达来公布吧。 今天我们要开始聊隔代教育。 你看你每次就会说的非常的专业，其实用我就好好说话的方式来说，就是年轻人带孩子和老人带孩子的区别嘛，对不对？ 嗯，对，总结一下嘛。 因为尤兰达确实他会从非常专业的就是心理学呀，或者他从儿童的这样的一些教育的方式的角度来上升到某一种高度，然后呢我就来负责把他从神坛上拽下来，接地气儿，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分工。一直播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个是活力982的账号，还有一个是982魔力工厂，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赶紧进入到我们的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t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Tomorrow way too... 最近在国外的社交网络上面流行起这样的一个活动，叫做把爸爸不穿的旧衬衫改造成女儿的新裙子，这样一个活动就是创意性啊、实用性啊都还挺强的，而且爸爸跟女儿好像就称作是前世的情人， 小情人， 对、所以爸爸见到女儿的那一刻，就是什么废话都没有，就直接上去亲亲抱抱举高高就好了。 对、这个女人完全征服了他。 对，我们来看一看，在那个外国的网络媒体上面，老外们都是怎么来进行这样的创意的，把爸爸的衬衣改成女儿的裙子。收音机前也好，网络那头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也好，看到这样的一些案例以后呢，回家也可以试一试，因为肯定有很多心灵手巧的妈妈呀，爸爸也可以哈，姥姥呀奶奶呀什么的，看一看一件不用的旧裙子可以改成宝贝女儿的公主裙。 哦，这是爸爸的衬衫吧？ 对对对，这个活动不就是把爸爸的衬衫改成宝宝不穿的裙子或者是衣服吗？这是第一张哈，大家看看，哇，很漂亮， 清凉哈。 对，这种条纹非常适合夏天来穿，很糖果。这里还有，你看，一件长袖的衬衫直接改成了一条连衣裙。哇，还加上一个领结，很漂亮。 这不就是时下很流行的衬衫裙吗？ 对呀、对呀、都 get 到了时尚的点。 是啊， 这个红衬衣改成的这个红色连衣裙也很有范儿啊。还有紫色的，就是宝宝，我觉得不挑款式，不挑颜色。 对，而且宝宝其实他身体啊，他没有那么大，就是你也不用一定得做成按比例或者是怎样，他只要穿着舒服、宽松一点还更好。 对。你说怎么样能够把爸爸的衬衫改成男孩穿的衣服呢？就比较困难一些。这件紫色的，其实直接把爸爸的衬衣穿进去，也有一种别样的美，感觉很像哈利波特里面的巫师啊，或者是什么的。还有这样的 露肩装， 对，今年也很流行。总之，这样的一个创意，大家也可以回去试试看哈。把爸爸不穿的一些大衬衣拿来给宝宝改一件衣服呀，或者是裙子呀，都可以。 对，这个刚才我想到就是男孩其实也可以， 怎么改？ 因为姥姥奶奶很愿意把爸爸的秋衣秋裤改成小朋友的尿布。 哈哈，对，就是尿布这个事情，到现在还会有人跟我讲说，你看你家儿子成天兜着尿不湿，多难受，咱们要不要给他？ 改改， 所以穿过的秋衣秋裤改尿布真的很不卫生啊。 但老人会觉得说，因为你穿过，所以才柔软。你有没有一件睡衣，比如说纯棉的，你会发现穿的时间越久，它会越舒服？ 没有，我不会允许这样的衣服存在。 好吧， 问问大家，做个调查吧。收音机前或者是网络那头有没有朋友，真的是被迫把自己穿过的某一些看似很柔软、所谓很柔软的衣服，然后被迫改成孩子的尿布的？如果有的话，可以给我冒一个泡了哈。我们也感谢一下，在一直播的平台上，我们已经看到有机器猫带我穿越时光、天天暖心小男神，还有下期阿宝进入了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一直播的平台搜索活力982，或者找到原一 Ruby 来观看我们的直播。这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件事情哈。最近呢，还有一个社会新闻很激烈，上海地铁站有两位女子发生了争执，其中一位女子对孕妇说：“ 你的孩子早晚得掉。” 孕妇就被激怒了，然后把保温瓶扔到了女子的脸上。 哇， 就是也确实是挺出言不逊的，但是这孕妇脾气也确实挺大的。 嗯， 消息称呢，热心乘客上前拉架，让受伤女子在人民广场车站就下车了，去医院处理伤口，但是两个人还在继续争执， 这口气儿还没出来。 对，这件事儿就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了。有网友说啦，孕妇呢本来呢脾气就不太稳定，被言语刺激到了，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也有网友表示说，已经怀孕了还控制不住脾气，有没有为自己肚子里的孩子着想过？ 哎，其实这个真的是从我这边的角度来看的话，确实因为激素的问题哈，不管是说刚怀孕还是说刚生完，她情绪不稳定都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情况。 怀孕呢会让你的这个雌性激素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快的一个上升，然后刚生完呢又是急速的一个下降，总之这样的激素的大幅度的变化呢就会导致你的脾气不稳定。但是我在怀孕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过来人姐姐就跟我讲这样一句话说，你希望你的孩子以后成为什么一样类型的人，你在怀孕的时候你就要尽可能的去成为那样子的人。 是从你开始决定要孩子的时候就开始一个自我调整的一个过程了， 言传身教。 是， 对，所以就是首先我们也呼吁一下社会上的就是其他的正常人啊，不，健康啊，不， 没有怀孕的人， 对，你们可以多多体谅孕妇，要就是老幼病残孕嘛，这是一类人群嘛， 需要照顾的， 需要呵护，格外的呵护。当然我们也希望孕妇也要为自己肚子里的宝宝多多考虑一下，给他去树立一个好的榜样，给他营造一个更加和谐的平和的这样的一个生长环境。 对，虽说这个激素水平导致这个人情绪不稳定哈，但其实还是自己可以去控制的。 是的， 多少控制一点吧。 说到 给孩子， 说到温馨和平和呢，接下来其实本来是有一个视频的，但是因为技术的原因呢我们没有办法播放这个视频，但我大概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视频的内容是什么。在国外有一对新人举行婚礼，他们其实本来各自都是有一个家庭的，他们是一个重组家庭。然后在婚礼上面呢，你也知道老外办婚礼不会像就是咱们中国人那样特别的隆重，摆 小 型啊什么的，他们都是户外的一个就是冷餐会。然后新郎新娘呢坐在了自己的位子上，他们双方家庭的各自的儿子在这个婚礼上面进行发言，讲的内容呢大概就是用非常风趣调侃的那种语言去调侃对方的家长，比如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还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继父，言下之意就是我的这个继父已经是非常好了， 对，他很满意了。 对，然后他同时也说我的继父应该很荣幸有我们两个这样的儿子。 是， 包括也当着就是这么多的宾客呢也接了一些爸爸妈妈平时的一些糗事儿，整个就气氛就非常友好，就觉得啊这样的重组家庭是非常幸福的。 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一个宽松的环境哈，父母呢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接纳，那孩子对于父母来说他又是非常的其实更接纳。有没有发现其实孩子给予父母的接纳比父母给孩子会更多？ 哎，我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非常对，就是尤兰达刚刚讲的这句话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孩子其实是非常宽容的， 对， 他的接受度非常的高。你会发现可能孩子是因为健忘或者怎样吧，就是你在陪伴孩子过程当中难免也会犯一些错误，比如说你弄疼他了，弄伤他了，或者你忍不住对他吼了，孩子当时可能会有一个情绪的就是抒发，比如说哭或者怎样，但是你只要下一秒你对他好，他会立刻忘记，他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依然抱过去扑向你。 所有的大人们都跟孩子学习学习吧， 真的孩子有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的老师。 是， 我们再次欢迎一下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楚阳子还有小正太倾听还有丹妞还有夏琪阿宝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各位可以在一直播的平台搜索活力酒吧，或者在新浪微博直接搜索袁一 Ruby 就可以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啦。以上是我们的资讯环节哦，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百分百 Party 辣妈正传。见过洛杉矶凌晨四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这城市 凌晨几点的样子 都见过，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辣妈正传，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新晋辣妈袁一，因为我家自己有一个不到一岁的宝宝，然后是一个男宝宝。那么在我旁边的 Yolanda 呢，其实在最近的节目当中都是以一个专家的身份出现的，因为你自己本身其实还没有当妈妈， 对， 但是她其实可能要比很多的妈妈更了解孩子。 是因为跟这个早教啊，包括说这个亲子育儿咨询这一块的话，我的工作已经大差不多六七年的时间了，嗯，咨询的案例超过千例， 带孩子，所以我以后准备给尤兰达起一个外号，我是新晋辣妈袁一，尤兰达是带娃老司机尤兰达，怎么样？这名字喜欢吗？ 我可以换一个， 那你自己想一个新的名字。 行，我想一个，就是比较给我点时间。 那今天暂且称他为带娃老司机。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年轻人和老人带孩子的区别。 嗯 嗯，我们先声明哈，今天这期节目没有任何针对谁或者影射谁的意思， 是 就我们只是就事论事，我们不见得说因为我们是年轻人所以我们就一味的否认老年人带孩子的好处。 嗯， 也不能说因为老年人他们年长是我们的长辈，我们就不敢说他们有哪些地方做的不合适， 是 就是有一说一，好不好？ 好。而且这次我们的节目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让年轻的父母也好，还是说老人带孩子也好，我们让两辈人能够更多的互相理解。 对， 因为大家的目的都是为孩子， 大家互相认识一下、嗯、 对， 认识到对方身上有可能会存在的问题以及自己身上有可能存在的问题。当然我们今天其实我前期也做了一些就是接采哈，采访了一些我身边的我不相识的一些陌生人、 嗯、 来看看他们的家庭当中都出现过什么样隔代带孩子可能会存在的一些分歧或者是问题。 嗯， 今天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通过视频的平台来随时的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在一直播的平台，在新浪微博可以搜索活力982或者是袁一 Ruby， 以及新浪啊不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哈，搜索982魔力工厂就可以了。咱们先来看一组图片吧，我觉得有图有真相、 嗯、 是很容易说明问题的。首先第一张，左边是爸妈带，右边是爷爷奶奶老人带的时候的差别、嗯、 是胖了吗？ 不仅胖了，对，胖是肯定的。通常老人会把孩子喂得非常好， 是 会揣很厉害， 小脸光光亮亮的， 对，就都秃就鼓得不行。但是那个村红是怎么回事？ 是没注意抹油， 有可能。接下来的这个，嗯、 这个有点年头了，看着 对是有年头的。哎，你刚刚讲到说脸上出现村红是因为没有抹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你想现在哈，大家都会就是年轻的父母通常会知道说孩子从出生开始就会去给他注意保湿，皮肤的保湿。 嗯， 因为像中国的很多孩子都80%-90%吧，我觉得都经历过湿疹的困扰。 嗯、 哦，但湿疹其实并不是因为空气湿度太高，有的时候反而是因为太干。 对，因为太干，就像咱们成年人为什么长黑头是一样的。 黑头。 其实是一样的，对，就是因为你本身不是因为太油，是因为你太干，所以它要分泌更多的油来保护你的皮肤。 啊，明白，就是这个原理是一样的。 对， 但其实湿疹也是因为宝宝就是皮肤本身的抵抗力还不够强。 对，它皮肤的话是成年人的这个大概是1/4到1/5的薄度、 嗯、 所以对于小孩来说，不是说咱们大人可能白天早晨洗完脸抹一遍油，然后晚上睡觉再抹一遍、 嗯、 这个孩子一天可能隔个2-3个小时你就需要给他抹一遍了。 对，但是呢、嗯、在老人看来就会觉得说小孩从娘胎里出来的时候天生就带一层胎脂啊， 嗯， 为什么要给他抹这种化学物品呢？就像是药三分毒一样，这些化学物品，这些什么乳液呀、啊、什么这那的，一定也是有危害的呀，涂什么涂，不要涂。 我见过有老人给孩子抹香油的，抹在脸上 啊。香油其实就是对针对红屁股很好，非常好。 他是把孩子整个头加脸全部都抹上了。 我感觉这个老人可能饿了。涂完香油以后宝宝可香了，但是确实好像没听说过可以涂脸呀、啊、什么的。但是我们家孩子在得就是有一次湿疹爆发的时候、 嗯、 他把那个就是医生给他开了一个药，是一种什么什么新的那个粉剂、 嗯、 然后和在香油里面涂湿疹的爆发的部位。 嗯， 那个是可以针对尤其特别严重已经就是冒水的那种湿疹， 嗯， 会非常的 水泡样的那种啊。 当然这个我们扯远了啊，说皮肤病。 好，回来。 对，回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老人会觉得说外来的东西都有可能会损害我的孙子或者是外孙子或者孙女或者是外孙女、嗯、但是呢年轻人其实知道，因为这个差别就在于为什么大老人会觉得说啊不要涂那些什么乳液什么的，年轻人会说一定要涂，就是因为年轻人现在的知识储备到了， 嗯， 他知道这个事情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对，所以老人 才会 这样做嘛， 经验的角度去聊的。 对，而且很多的老人会觉得说，这个小孩皮肤本来就很嫩，嗯，你给他抹这么多不一定是为他好。 嗯，对，这就是家庭当中常见的一个分歧哈。如果我们说到了某一个分歧正好就正中你的下怀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故事，我们特别期待各家的故事哈，一定会不一样，各有各的精彩。接下来继续来看图片的对比。 这个还好啦， 这个还行，但是能明显看到这张图片的差别就在于衣服的搭配。 对， 就是宝宝本身的气质还是在的， 在 依然是洋气的，嗯，但是呢左边爸妈给搭配的是背带裤，很潮，配白衬衣，嗯，右边呢就老人很喜欢给宝宝穿背心，哎， 保暖吗？ 背心 前心后背不能着凉啊。 而且还有，就在我们南方老家会有一个说法说，就是宝宝年岁小的时候要给他多穿背心，就是背心的背吗？就跟背是一个字儿吗？把它背住，那不容易得什么病什么的。 点点点点点， 是不是就没有什么科学道理？但是老人就很容易轻信这样的所谓，就是换以前是叫就是民间传说，现在换到现在这种高科技的这种环境下，就是朋友圈毒鸡汤。 对，这让我突然想起了我的一个朋友，他的小名叫做二狗子。 对，以前有说法说给孩子起小名一定要起什么阿狗阿猫，这样比较 对 就是命贱才好带。 对，他就是这样，他的身份证就是从某某二狗改成现在的名字的， 王二狗、张二狗。 对，我问候一下，嗨二狗。 会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出现吗？ 他应该会听我们节目吧。 啊，好，这是刚才说在服装的打扮上，可能就是年轻人带孩子和老人带来的穿着也会不太一样，年轻人可能会更注重衣品 好看。 对，但是老人可能就是首先要保暖。 对，保暖。 说到保暖这个事情，我们又可以单聊一期，就是怎么来判断孩子是刚刚好的体温，不要让他过热，过热也会捂出疹子，这个天就会捂出痱子。好，接下来左边是爸妈带，右边是奶奶带，爷爷带，姥姥带，姥爷带， 这明显是在奶奶家生活的特别好。 我觉得地主家余粮真的很够。哎，奶奶真的是就是家里是大丰收，五谷丰登， 奶奶喂养的好。 对，我在带我们家孩子打疫苗的时候，我见到过一个姥姥，她引以为豪的给我们展示了她每天让她外孙女儿吃的食谱，她每天会拍一张照片，真的不瞎说哦，这么大的一个盘子，比我的脸还要大，这么大一个盘子，里面有西兰花，有火龙果，有胡萝卜，然后有鸡肉，然后还有粥啊、米粉啊什么的，反正放满了这么一大盘。然后他非常骄傲的跟我展示说：“你看，我们家外孙女儿这些 都能吃 啊。”我说天哪，阿姨这是一顿饭吗？她对呀，啊，一顿饭都可以吃了。我想说如果让我吃到这一盘可能都不太行， 那是一个成人的量了， 那是一岁的孩子。我觉得那个胃如果这么早把它撑那么大，暂且不说他需不需要这么多营养，你把物理上面你去考虑一下，孩子胃只有多大呀？也就一个拳头， 没那么大， 一个拳头都没有吗？ 没有，那是心脏， 他的一个拳头，小朋友的一个拳头， 差不多 对吧，就是基本上这么大。 嗯， 你根本装不下这么多东西，当然胃的弹性很好，你把它胃撑大了以后怎么办呀？毕竟是个女孩子， 这男孩子其实也是， 对对，吃的太多了，真的。所以你看，其实通常老人会把孩子养得很胖，看上去很可爱很喜人， 是， 但是到底他需不需要这么多营养呢，也需要打一个问号。继续来看图片，爸妈带， 哎，好可爱， 然后是爷爷奶奶带。其实这个也还好，只不过左边是冬天，右边是夏天而已。 对，这个熊猫的衣服我也给我侄子买过。 但是说实话，确实就是年轻爸妈有时候会为了好玩 可爱 给孩子买一些装备。但我相信左边这个爸妈的这个买的这个熊猫衣服，它一定不是纯棉或者什么，一定是晴纶的。 对，它不能 是 常穿 化纤的物质，它只能是摆个pose 熬个造型来使用的。 对，或者孩子稍微再大一点，他的抵抗力强一些。 再看爸妈的。 这是扔在奶奶家过寒假了吧。 感觉对，脏脏的，人会对，老人家还不喜欢天天给孩子洗澡。 对，他们会觉得经常洗澡，那孩子皮肤本来就娇嫩，老洗是不是就洗坏了， 什么表面的什么保护层洗掉。 对 对 对，他们会洗掉。而且其实说实话，给孩子洗澡这件事儿啊，其实劳动量付出挺多的。 其实我倒是觉得老人不会说是因为太辛苦所以我不愿意了，倒是不会。 隔一天一洗吧。基本上我觉得就老人比较勤快的，或者是说他认为科学的，基本上都是隔一天一洗。 所以你觉得科学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其实对于小孩来说，每天洗澡是没问题的，前提是 清水。 清水，前提是你不要用力的搓它，或者是说你给它涂很多那些化学的东西在身上。 对，沐浴乳什么的，真的用不着天天用了，这倒是真的。 清水其实就好了。 嗯。这个沙发好大呀！ 我一笑到不能说话。小姑娘吗？还带那个 小姑娘，然后右边的这个在老人家之后就变成感觉是就穿了村里别家大孩子留下来的衣服，大家都穿不下了，那借我们家穿一下吧。 这衣服绝对是奶奶亲手做的， 对，开襟儿的。那行，对，老人也会，对，老人买衣服会带大买。 对， 想着说明年还能再穿，但是你知道孩子长大的速度非常的快，你大大买的后果就是今年穿嫌大，明年穿嫌小，没有一次穿是刚刚好的。 其实是，其实建议是给孩子买衣服稍微买大一点点，他能舒服就好。 对， 但如果说你觉得说哎明年还能穿，可能你的孩子长特快。 明年真的， 对， 我觉得就是上中学之前的孩子，或者男孩可能到中学也会是这样的问题，就是我觉得18岁之前嘛，在定型之前都不要买什么宽松，特别宽松的衣服。尤其我个人觉得小女孩儿，我不太喜欢她穿那种就是特别长的裙子， 不方便， 一看就是姐姐家的衣服什么的，就不精神不好看。就与其你让她今年穿也不合适，明年穿也不合适，不如至少有一年是合适的，对不对？好，还有图。左边是小少爷，右边是地主家的孩子， 这一看就是衣服大。 对，这依然还是衣服大，然后他那个花纹就会选那种 bling bling 的，然后颜色就是大胆撞色，感觉是用床单做的衣服吗？ 他有可能是一件罩衣，就是吃饭的时候或者出去玩的时候套上的那种。 好，最后一张了，我们不黑老人，我们不是黑老人啊。这个依然也是就是皮肤晒黑了，然后又出了村儿红，然后衣服的搭配上面也完全都没有任何的讲究，通常就是这些。没关系，我们放了这么多图片，如果网络那头或者收音机那头有老人觉得说我就是一个很有衣品的，我带我们家的孙子也好啊，外孙女儿也好啊什么的，就带得很洋气很好看的，依然可以保持原貌的，你们也可以来冒个泡啊，来证明一下你自己。 是，其实看了这么多图片哈，我们其实能看到老人有一点对孩子就是真的是好，怕孩子冻着。 对，老人通常的对于孩子的那种那种心情就是我太爱你了，以至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爱。 对，我一定不能让你受一点点伤害。 对，就是那种捧在手里怕吹着，含在嘴里怕化着。 对，我曾经见过一个老人在冬天的时候给孩子，就是他从室外进到室内哈，孩子从光上衣他一共脱了7件衣服，他才就是 是洋葱吗？请问一层一层， 真的是一层一层，光小坎肩他就穿了有，比如说外套里边套了有7分袖的坎肩，然后在里边会有半袖的，在里面会有一个就直接就是坎肩，然后在里面还会穿那种就是很小，只是护着前胸后背的这种， 就是夹领子， 对，就是夹的这种，然后在里边还会给孩子穿小肚兜。然后你知道，直到这个孩子，因为他进到一个这个场所里边，他是比较热的，直到这个孩子脱到露大腿才会觉得舒服。 天哪，太可怜了。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说老人有的时候就像我冬天哈，可能我就是可能一个 T 恤套一个羽绒服就够了，但老人会觉得说穿很多层才会觉得暖和。 所以你觉得到底是什么导致就是老人跟年轻人在带孩子的时候会有这么多的隔阂和分歧，它的归根结底的原因是什么？ 更多的生长环境吧。你像老人那一辈儿，他本身就是条件就不太好， 就物质没有那么充盈。 对，我在外边跟我进家里边其实温度差不多，那我可能你需要穿4件，可能我需要穿5件。那我就前胸后背特别怕着凉，然后我一定要把衣服掖到裤子里，等等等等这一些。 所以 生长环境， 他会出于就是补偿心理。就我那个时候，我带我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没有让他就是物质很充足，所以我现在要让我的孙辈儿、祖辈儿非常非常的富裕才行。那他穿衣服这件事情，一定要穿比别人多才行。 对， 但还有一个，我们刚刚也讲到，就是获取信息的渠道这个问题。 对，获取信息的渠道确实是老人。你想，有的时候忙着带孩子，我就即便是有个时间看，可能我老花眼，我看不清。 然后 或者他们其实可能更相信自己的经验和就是邻里之间朋友之间的交流吧。 对，这个很明显， 他们挂在嘴边会说那谁谁谁家的 就这么带的， 对，那谁谁谁家说怎样怎样怎样。 是，就有的时候小孩生病了要不要吃药这件事儿，比如说发烧了、嗯、要不要吃，那我问问对门家孩子，对门家孩子比咱们大半岁，他们一定有经验。 嗯， 但你不用说打个电话，比如说问问医生或者是问问这个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他可能会告诉你的会更直接。 嗯， 因为每家孩子情况都不一样。 对对对、嗯、所以我们会建议说也建议年轻人和老人之间可以多一些沟通。 嗯， 多沟通之后你们去达成一个共识、嗯、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 是， 这样才不太容易说好心办坏事儿。但我今天说了嘛，我做了一些小采访，一会儿可以分享给大家。我昨天去到了一个早教机构，然后呢在那边就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的。 听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的。女神元一闪亮登场， 时间到了下午的4:32，女神百分百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继续回到你的身边。我是今天的女神元一。 大家好，我是刘星尤兰达。 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今天节目的第二个环节，百分百 party 辣妈正传。在这个环节里面呢，我的身份是新晋辣妈元一，然后尤兰达呢，我刚刚给她起了一个定位。 我不想说我那个身份。 所以你是不喜欢我给你写名字是不是？ 不好听。 那你赶紧给自己想一个好听的呀。 我下一期给大家公布哈，我想一下。 那你今天还是带娃老司机。我们今天聊老年人和年轻人带孩子的区别。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一些区别，包括图文并茂的来展示过了一些区别。 嗯， 不管你承认或者是否认，或者是你会心一笑，或者你笑到咯咯就前仰后伏，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啊，一直播来找到我们的活力982这账号，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分享一下我昨天拍到的一些视频的素材。我昨天采访了两位老人，两位年轻人。你们先想看老人的还是年轻人的？ 看年轻人的吧。 我想先看老人的，因为咱们刚刚一直在说老人不好，哎，不合适，哎。 好吧，那就看看老人的。 因为 为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年轻人和老人带孩子的区别的时候，其实咱们一再来说他们是从经验去出发去带孩子嘛，所以导致一些隔阂呀，或者是就是差异啊，或者怎么的。但其实现在有更多的老人已经不像以前的那些老人那样那么的顽固了， 对 他们其实潜意识里面是知道自己的问题的，知道自己有问题，太宠孩子。但是他们有的时候就是到做的时候，他们可能就哎呀，还一下就忘了，情不自禁，太喜欢你了， 就按照习惯来了，是吗？ 对，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位叔叔，非常的可爱，看一看他是怎么评价自己带孩子和自己的孩子来带孩子的。 看 叔叔行。 注意一下形象。 对对，叔叔一开始在一个黄背景前面，然后后来他的老伴儿跟他说，不，你不能在这儿拍，和你的 T 恤串色了，咱们得换一个背景。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的，挺好的，挺精神的。 然后在老伴儿的催促下，这个叔叔又换了一个背景。 要求好高，那咱们在这边行吗？咱们在这儿行吗？这边比较颜色比较好，行。您就直接开始说就行。 我跟我们老两口带我姑娘的孩子，带两个老大老二。我感到我们作为老年人看孩子吧，一种心情吧，特别恩，特别爱。但是呢，就是那个对孩子的爱呀，都集中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虽然我们辛苦点，但是我们把这种爱奉献给我们的孩子，叫他放心的工作。这样呢，我们心情也特别高兴。虽然我们那个累点，辛苦点，但是呢，就辛苦，我们感到很快乐。 有没有跟子女之间因为带孩子发生过争执？ 争执就是我们惯孩子，就是比较恩爱孩子，喜欢孩子，爱孩子。哎，比如说惯的，他想要什么，我们答应的。家长说的不要惯，不要惯。孩子们父母说的不要惯，爸爸他们那个就应该从小养成个好习惯。哎，做老年人就是爱孩子，爱的就不得了。 那要是您给自己打个分，您觉得您带孩子可以打几分？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 99分吧，有时候孩子接孩子闹得我，有时候发点脾气啥的，也就99分吧，还可以吧。 那要是给您自己，就是您儿子儿媳妇儿，或者是您女儿女婿打分的话，他们带孩子您给打几分？ 他们有他们的爱的奉献，给他们打分也就是100%，因为自己孩子他能不爱吗？对不对？ 对对对，谢谢您叔叔。你看这个叔叔说到底，所有的话都围绕一个字，就是爱。他的出发点，其实所有的家庭都是这样的，不管是老人也好，年轻人也好，他们对于这个新的生命一定都是凝聚着很多很多很多的爱的，大家的出发点一定都是好的。所以当家庭当中隔代出现一些隔阂或者是摩擦的时候，你一定要先息怒，然后想一想老人的出发点都是好的，然后你再去 用爱去解决， 对，去化解这样的一些问题，可能就会好很多。 是，我相信其实隔辈儿亲隔辈儿疼啊，真的不比年轻父母的这个少。因为老人可能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老人会跟我说哈，说你知道我为了这个孩子我可以付出我的一切， 可能他当年对于自己的孩子都没有这么的上过心，因为那时候他也年轻，而那个时候的养育环境也没有这么好， 物质条件也很一般哈， 他可能还没有缓过神来，没有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好。但是现在因为是自己的孩子，孩子隔了辈儿了，就会格外的想要去弥补一些什么。 是，其实出发点都是好的，只不过他们也是需要有一些，就是我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能按照这个经验来去做。 对，所以这个时候沟通会是一个很好的桥梁。 对，要好好沟通。 对，其实刚刚这位叔叔呢，他自己也讲到了，说他给自己带孩子打99分，扣掉那一分呢，就是有的时候孩子特别闹的时候，他也会发点小脾气，以及他会格外太过宠溺孩子，以至于会破坏一些之前可能孩子父母就给他立下的规矩、好习惯，可能到爷爷姥爷那儿就哎呀 算了， 别 让孩子哭， 吃个糖就吃个糖吧，喝口饮料就喝口饮料吧，多看一会儿电视吧，这种哈。所以呢，有一些年轻父母在遇到这样的问题，发现说可能沟通起来比较难，或者沟通明明说的好好的，但到最后又做不到。OK， 那我还是自己带孩子吧，有可能我都会牺牲掉自己的事业。接下来这位年轻妈妈就是这么来选择的，我们来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现在呢，这边有很多的小朋友在玩，现在是星期二的上午的10:30左右，然后在这个游戏室里面有很多年轻的妈妈，包括也有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对，带着孩子来玩耍。你现在这边看到一个年轻的妈妈，我们来打个招呼。 Hello， 能自我介绍一下吗？ 我叫李亚兰，我的宝宝现在2岁了。 这是男宝宝是吗？ 男宝宝。 宝宝叫什么名字？ 叫陈元欣。 有小名吗？ 麦穗儿。 麦穗儿 ，Hello。他正在玩儿。 今天是你自己一个人带过来的吗？ 对。 你从事什么职业？ 以前在做互联网，现在全职妈妈。 全职妈妈，你有几个宝宝呀？ 一个。 现在就是一个宝宝。 第一个。 平时是你自己带孩子比较多吗？ 啊，对，现在全职基本上是我带，当然老人也会过来帮 你。你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就变成全职妈妈了吗？是什么样的原因？ 其实就是对孩子的爱，然后包括觉得应该好好的教育他， 就想全心全意的带他。之前经历过，因为宝宝现在两岁嘛，刚刚宝宝出生的时候经历过老人帮你带孩子的阶段吗？ 有啊，哺乳期结束之后，也是先回到工作岗位，然后老人帮忙带了大概两个月吧。 两个月，那两个月的感受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其实最大的感受就是，你上班的时候其实也蛮牵挂小朋友的。 嗯， 然后另外就是可能回来也要叮嘱老人很多事情，因为育儿观念不一样，所以也要讲很多。但老人其实因为他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了，而且他精力确实有限，可能真的做不到。 就是、老人在帮你带孩子之前，是不是已经说好说你来做主，然后我来帮你打下手？ 你说现在吗？ 就刚开始的时候，他会给你这样一个承诺吗？ 哎，其实没有，我个人倒是认为，如果是父母带的话，你就反而应该是说谁出力谁做主。我是这样认为。 你觉得你和我爸带孩子，和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带孩子最大区别是什么？ 区别很多。 如果要挑一个最大区别的话，大概是什么？ 其实就是我觉得，其实因为对孩子的教育或者是引导，都是在日常生活点滴当中的。那我觉得这一部分老人真的是没有办法做到。 有没有发生过某一件事情让你觉得啊，真的不能再让老人来做主带孩子，必须要自己亲自来带孩子？麦穗儿，麦穗儿， 其实太多了。举个例子，就是像 可以举一个例子 这种情况，那老人肯定把他抱下来。 对， 但其实应该是什么事情让他自己来做，他自己其实可以下来。什么都是让他自己尝试，或者是老人可能说，哎，这个你不要动啊，那个不要动啊，类似这种影响宝宝的探索。那如果是妈妈的话，可能就会反而放手让他自己去尝试，然后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就比如这边，让他尽情的去玩。另外就是，比如说遇到，就像那天我们小区在擦玻璃。然后会有那个户外会有人绑着绳子在那边擦玻璃，那可能老人看到了就就跟没看到一样，告诉他你看啊，他在擦玻璃。但如果是我的话，就会额外的告诉他，哎，小朋友你不可以到外面去哦。那如果你要外面去，需要你看书上面有绳子在绑着，可能要注意安全，不是说谁都可以到窗子外面去。那可能老人就没有这些反射。 明白。 对对，就类似的，我觉得都是在点滴当中吧。 你现在有考虑生二胎吗？ 有，但是应该没有这么快。应该好像说差一岁半或者差四岁是比较好的那个阶段。 所以你还想再陪伴麦穗一段时间？ 对对对， 谢谢你。这个年轻的妈妈她还是就是逻辑很清晰， 她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怎么样去做。 对，她也是在经历了哺乳期之后，老人帮带了两个月的孩子以后，她觉得说与其好吧，我上班的时候很牵挂，我回去以后还需要叮嘱你们。而她我觉得她很明白事儿的是，她认为谁出力谁做主。有些家长会很纠结于，我既不想放弃我的工作，然后我又希望我的孩子的成长的轨迹按照我的意思来。所以我会叮嘱，比如说我就会叮嘱老人很多事情，你不能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反而会让老人变得束手束脚。 是，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是在为孩子好，但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变成权力争夺了。 对，你说权力争夺非常对，我特别能够体谅这种感觉。就有的时候就是会弄得很尴尬，大人之间很尴尬。 很尴尬，都是为了孩子好，就是最后变成这样，谁也不想。 对，到底就是就会比说孩子到底跟谁更亲。 是不是 我身边就有一个闺蜜，她因为陪伴孩子大概到半岁左右，她不得已要回去上班了。她就觉得很不舍，然后她在上班的前一天晚上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说她说，你说我去上了班以后，孩子天天跟奶奶在一起，会不会跟我不亲？我当然特别能够理解她那个心情，但是我只能安慰她说，当然不会，其实是真的不会了。 是的，其实而且就是大家如果是刚才我还考虑到一个问题哈，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说老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永远达不到你的要求和满意？我就在想，是不是你作为这件执行起来的难度可以降低一点？ 嗯，这样会更好。 你觉得跟老人沟通，比如说哈，就是有一些没有办法完全抛弃自己的事业去做全职妈妈的，家长们，他们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老人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带孩子？你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建议？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是说相互充分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和理解，就是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我们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我们就已经商量好，你负责什么，我负责什么，对，达成共识。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肯定老人的付出， 要有信任感， 要有信任感，同时要让老人获得成就感。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说这个时间，那宝宝到底要不要去加南瓜？这件事儿，那你 加辅食，对， 加辅食，那你可以让老人做主的方式是说，哎，那奶奶来决定是吃南瓜还是吃这个红薯吧，对吧？ 你可以给他两个选择，就是其实你内心知道南瓜和红薯这个阶段都可以吃了， 对。 然后你为了让老人觉得说，哎，我是有做主权的，我不是完全听你们小孩的，听我自己的那个晚辈的，那你就告诉他说，妈，这时候可以加辅食喽。然后今天呢，您可以给他挑，我买了南瓜，也买了红薯，您挑一个吧，您看着给他加。 对啊，其实 让婆婆呀，或者是亲妈呀，或者爷爷姥爷就会觉得很开心啊。 对啊， 我做主，今天是我让我孙子大孙子吃的南瓜呢。 对呀、啊，然后说因为比如说，哎，因为他今天选了南瓜，或者因为选了红薯，你看他排便特别好，这些都是其实去赞美老人、去肯定老人的一个方式。 你知道，老小孩老人的内心都是有小公举的，是需要大家好好呵护的，这点真的很重要。 对， 当然我也见过非常洒脱的豁达的老人，也在我这次的采访当中很有幸的遇到了这一位老人。他呢虽然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但是他并没有闲着，他就找了一份兼职，然后自己其实也有第三代，但他并没有去插手带第三代这件事情。他会认为说，我知道会有差异，我知道我带的肯定没有你们好，我不是说赌气，我就是想做自己的事情。 其实也很好啊，尊重老人的需求。然后我相信这个年轻爸妈，如果是需要老人来就是搭把手帮个忙，他们也会很乐意的， 不会拒绝的。我们来听听这位叔叔怎么说啊。 你可以把东西放到这儿。 没关系，没事。叔叔，您说您觉得老人带孩子和年轻人带孩子有什么区别？ 他起码来说，年轻人比较进步一点，像我们老年人想的什么都是落后的，看法啥都不一样。 那您愿意帮你的孩子带孩子吗？ 我是愿意带孩子倒无所谓，但是我教不好他。我认为到这样来是个锻炼，是挺好的事。 应该来上早教是吗？ 我愿意让孩子上早教，我认为这个挺好的，这个。 行，谢谢。这个叔叔太可爱，他直接就说，我觉得我太落后啊，不行，带不了那个来这儿送这儿吧，早教呀什么的都踏实。所以这也是就是他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认知，但是我觉得没有到那么严重的地步， 是比较的谦虚， 太谦虚了。对 对，这个爷爷吧或者是老爷，这个老人我觉得他有一句话说特别好，我可以带啊，但是我教不好。 我觉得就是一旦就是有的时候老人这么说的时候，反而我就会比较方一些，说啊怎么了，是生气了吗？不是不相信你啊，我们相信你可以带好啊。但是如果这老人真的是发自内心这么想的话，年轻人我觉得不用强求，不是说非要爸你不给我们带，你就是不支持我们，不支持我们工作，你不爱你的孙子吗？不爱你的外孙吗？都不是， 其实不是。 对 于老人来说，他们其实特别愿意去带孩子，但是怎么样去带，我相信所有的老人都是特别愿意说，哎，我也可以尝试科学育儿。你想一天带孩子挺枯燥也挺累的， 对， 如果你能够帮助他同就是获得成就感的同时，能够让他哎这件事儿变得没有那么的琐碎，教他一些好的方式，教他一些好的方法，他能够把带孩子这件事简单一些，不至于让自己那么累， 对， 那他当然很愿意啊。 带孩子一定要成为让老人去享受天伦之乐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不要变成一个互相折磨， 对， 就是互相伤害那种过程，这样可能整个家庭都会陷入一种困境当中。 是， 所以其实在我们身边也不乏有那种老人有客观原因，比如说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呀，或者说还没有到退休年纪也没有时间来搭把手的这样的家庭。这个时候呢，年轻的父母就会非常自觉地扛起带孩子这样一项重任，然后也会带得很好啊。接下来的这位爸爸我觉得他也很厉害，他的孩子是2岁9个月，快要上幼儿园了，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是他们自己就夫妻俩自己带孩子的。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好了，随时开始，不用紧张，很随意，就是一个接卡。对， 我是一个2岁9个多月马上要上幼儿园的小男孩的爸爸。然后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们自己带孩子跟老人带孩子的主要的区别，其实是在理念上的一种区别。就是老人带孩子可能，咱们最简单来说可能会溺爱啊，可能会去在有一些科学教养的方式上并没有做到那么合理。但是呢，就是现在，就是这我们这些年轻人呢，可能又会特别希望孩子能受到一个良好的教育，对吧？然后从小能够得到一些跟别人小朋友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发展他自己的感觉，就是给他一个快乐的童年。但是这个话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却特别不简单。所以当时也是因为说家里可能有一些客观原因，所以没有老人来带孩子。但是呢，后来等到他应该一岁多两岁的时候，真的就是如果说让我们再把孩子放给老人去带的话，反倒我们也不愿意了。因为真的就是一是培养出咱们跟他这种感情，再一个就是说我们应该说也是了解了他的一个生活生长发育的一个规律，然后自己做起来可能会比较顺手一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后来没有再选择让老人去带孩子的原因。所以现在其实他整体的发展，我就觉得反正我儿子来说，就是因为在这工在见过这么多孩子里边，我觉得还是挺不一样的啊。 所以你觉得老人和年轻人带孩子最大的区别就是理念的差异， 理念上的差异，然后教养方式上的差异，给孩子带来的未来的这个成长发育的这个不同的方向的一个区别。所以说早期教育对于这个就是0到3岁这个阶段，对于这孩子其实还真的是挺关键的，3岁看大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的原因。 这个爸爸非常自信，他就觉得说我们当时因为客观原因没有让老人带，但现在事实证明说我的孩子让我带的非常好。我觉得这样家长他自己也同样很有成就感。因为其实我们看了这么多，说了这么多，我们一定要让所有的年轻父母知道的是，带孩子这件事情你是要负100%的责任的。 是的，这是你的孩子， 对，这是你的责任和义务。老人能够帮你是你的福气。我经常这样跟我的爸妈跟我的公公婆婆说，我说我特别感谢你们能够帮我搭把手，我说我从来都觉得你们能够帮我，你们身体安好能够帮我是我的福气。但是我会认为说这个孩子他是我的责任，你们应该是来享受他带给你们的快乐的，而不是应该在这边就是又费体力，然后又费金钱，然后还很劳心劳累的，就不好这样。 对，然后有的时候还这个干了活还不落好， 对对对， 心里还委屈。 所以今天我们要给就是收音机前也好，包括在视频那个对面的那些家长们一些建议。首先就是你要认清这个责任的这个分 归属， 对，归属到底是谁。其次呢，在对待老人带孩子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包容和沟通吧，以及你要让老人觉得说你是有这个能力来带孩子的。 是的，其实在这个咨询的过程中也有好多家长会觉得说老人就是不听我的，因为我告诉他这样不对那样不对，然后老人就会说你先把自己这个事儿你先做一遍。比如说吃饭这个问题，年轻爸妈就会说这孩子自己吃，锻炼各种能力什么什么的，老人会说你让他自己吃，然后弄得哪哪都是，你又不收拾，那还是我喂吧，孩子这样吃的又好，吃又多，而且的话也不至于我再收拾一遍。 对对对，你要给你的父母表现出你是有能力来带这个孩子，然后你的方式真的是有效的，这样可能老人会慢慢的理解你的所作所为。 对，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同时要用你的实力去告诉老人说我长大了，我是他的家长， 对对对， 我可以去做这些事儿。 当然了，如果你的老人正在帮你的话，也记得要多多鼓励他， 多感恩， 信任他，对，感恩很重要。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女生百分百当中的辣妈正传这个环节。我们赶紧抓紧时间还有一个环节咯，我的秘密花语，稍后继续回来。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4:52，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要用非常简短的语言来概括描述一下今天这个花语的吐槽的这个事情。有一位女孩子，她在留学，然后家庭条件是中等吧，在留学生当中可能真的条件算一般的， 一般。 然后她一直都很懂事，自己勤工俭学，对，去打工，然后来弥补自己的一些就是那个学费呀，包括生活费等等。然后在她即将要回国的时候呢，她真的攒了一笔钱，因为女孩子嘛， 他可能在国外，他想说我带一给自己买一只包， 嗯， 然后买了一个所谓的奢侈品的包，然后带回去，以及还给自己家家人带了一些小东西， 嗯， 结果我没有想到，回去以后，因为他就是休息去了嘛，他的包呢就被他们家的宠物哈士奇咬得乱七八糟，看到以后很心疼， 是， 但是正好家里来了很多很多亲戚，他当时就有点着急，大喊说啊，我的什么什么什么包包被咬坏了。所有的亲戚都围上来，他本以为说亲戚会就是比较 体谅， 对，体谅，或者说是说哎呀没事吧，安慰他， 嗯， 但是没有想到就是亲戚们一致都冷嘲热讽，说你看，你爸妈妈这么不容易，你还花这么多钱买这么一只包， 嗯， 被咬坏也是活该呀，啊，然后还有也跟他爸妈说说你们看看你们家孩子就分明根本不需要你们的帮助啊， 嗯， 过得很好啊，还买奢侈品，他很伤心，很难过， 都在骂他败家，是不是？ 对，说觉得他很败家，嗯， 就不被理解嘛，被误会。 对， 嗯， 其实女孩子到一定的岁数，其实她因为毕业了嘛，大学毕业要进入到工作， 嗯， 有一只这样的像样的包包，也不是什么不可以的事情。 对，爱美嘛，这个是很正 常 的事儿， 更何况她是靠自己的劳动力来换来的。 对，我想到一句话，就是，嗯，不要站在你的角度看我，我怕你看不懂。 哎，带孩子这件事情也是这样，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换位思考，不要用你自己的角度去衡量别人， 是， 一定要换位思考，这样才能让你的世界和别人的世界会变得更加简单和纯粹一些。 对，然后有爱的流通。 嗯，秘密花语也欢迎各位随时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袁一 Ruby 来给我们投稿，也再次感谢在网络那头，在一直播的平台也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观看我们直播的各位听友和网友，也感谢各位收听 FM982 的女神百分百，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魔方秀，我是袁一， 我是流星有兰达， 下期见喽，拜拜 拜拜。 So baby, in between, notice the blue sky.